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。今天的北京需要有一件外套来留住温度，同时今天也是2018年的5月21号，521，欢迎我们来一起来到今天的情歌专场，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。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，在今天温度有一些寒冷的北京，我们换一种形式，用音乐来送达温暖。欢迎你来点歌，用音乐来送出一个甜蜜的吻吗？开场曲来自反光镜乐队，黑姑娘，小西瓜的点播。 姑娘不要匆忙，放慢你的脚步，不要不要羞羞答答的躲开我的目光。你被谁而化的妆充满了我的想象，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。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，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。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，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。匆忙放慢你的脚步，不要不要羞羞答答的躲开我的目光。你泪水而化的妆充满了我的想象，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。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，无论什么结局都是白驹。为什么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，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白驹。 不要匆忙放慢你的脚步，不要不要羞羞答答的躲开我的目光。你为谁而化的妆充满了我的想象，不要不要装模作样的与我擦肩而过。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，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。为什么我只能充当你的道具，无论什么结局反正都是悲剧。 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？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。刚换了工作，点一首鼓励的。 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 谈恋爱啦，点一首甜蜜的。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点歌进行中。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。可能最近有朋友看我的微博的话，应该知道在周六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6公里的勇士障碍挑战赛啊，其实还蛮有意思，它有不同的障碍来挑战你的玩法。看到当时赛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家人啊、夫妻啊，手牵手一起来面对挑战的时候，那个感觉非常的温馨。 OK， 今天是521情歌专场，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种呢？一起来看看平台上来点歌的朋友们，比如说天宇早上就已经来点歌了，王力宏改变自己，谢谢呢，也是在凌晨3:44点播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还有是浴火的缠绵说想点播一首歌，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。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今天521情歌专场来点一首专属你的情歌，来大胆的表达出爱意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超人会飞，这位朋友要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你最珍贵，要送给自己的初恋男友。我们的爱情呢是从上大学开始的，他在西安，我在北京。毕业之后我继续留校读研究生，而他为了跟我一个城市，你没多久也来到了北京工作。今年是我们在北京生活的第3年了。昨天周日的时候，我们3班的同学聚会，他也在场，在所有同学和导师面前，他跟我一起合唱了这首歌《你最珍贵》。为了这首歌，他也是练了有1个多月了，我特别的感动。爱情就是标记在生活各处的浪漫节点，而这首歌来自张学友、高慧君，《你最珍贵》，也串联了我们两个人相伴而行的故事。 明年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有你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。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 For you, I wanna sing the happier song.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. 情歌一定要两个人对唱才好，对不对？今天的好多歌曲，有看到很多朋友点播，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双人对唱的歌。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，同样关于一首浪漫的情歌，这是关于两位都很喜欢篮球的朋友。我和他很喜欢自驾游，喜欢灌篮高手，我们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有特别强的好奇心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其实不太喜欢他的工作，每周有4天都要出差。然后他想都没想，直接说：“那我换工作好了。”我的左边有一个酒窝，他右面有一个酒窝，有了他，生命才完整的刚刚好。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5年了，我希望还能够和他走得更远一点。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，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， 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， 悄悄我长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，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， 悄悄我 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，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零 Easy Time 季菜，还有 Layla 唯一 Candy 七和乐乐。如果说你不在北京，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你通过网络收听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下方的功能栏点击974听广播就可以来听到了，或者是通过下载听听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，同样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点歌，听到你所想喜欢的歌曲。继续，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在平台上的天宇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是在加拿大生活，此刻在那边应该是晚上了，通过平台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喜欢你。 湿透黄昏的街头，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 时间陪伴他成长。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思萌制作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今天是521情歌专场，刚刚也有人说情歌其实太多太多了，比如说因为爱情，比如说今天你要嫁给我，有很多很多，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想希望播放出来你最喜欢的一首，或者说最能够代表你的故事的一首歌。在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其实是早就在月初就已经被预定到了，这位朋友指定今天5月21号来分享他的故事。 这是来自圆圆 Cherry 点播的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521是我和包先生领证的日子，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了。2007年7月，我们毕业被分到了同一家单位的不同部门，因为同样喜欢陈绮贞，我和包先生成为了朋友。第一次约会，他邀请我去他家里面做客，听他弹吉他。等到2010年的今天，521的时候，我们领了结婚证。人生当中的几件大事儿，房子、车子、孩子，我们在3年之内都已经完成了。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嘛。当有朋友还在纠结说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恋爱对象的时候，我的孩子都已经能上幼儿园了。女儿拿着我的婚戒还问过我，她问我什么叫做老公。我告诉她，那是一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让你觉得很踏实的人。同事也问过我，同事问是什么样的事情支撑你结婚了这么久。我说是房贷啊，分开了谁都还不起。好吧，开一个玩笑。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分享这段故事，既是对包先生说的，也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。我从来没有对包先生说过我爱你，但是今天我想偷偷的说一次，我爱你，我一直爱着你。 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 评价这首歌说，韩寒在作词的时候写出了两个人爱情的最高境界，那就是在爱情里面两个人都变成了孩子，活成了童话一般的样子。好吗，这首歌来自陈绮贞，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，也是来自圆圆 Cherry 送给包先生的一首歌，在今天521情歌专场，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一起来点歌。 翻山越岭

由于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，白天气温在17度左右，体感较凉，请大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，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7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，南部小到中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川一气象指数播报，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，是宜川单一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，杨丞琳《青春住了水》演唱会在广州举行，邀请多年好友潘玮柏担任嘉宾。昨晚杨丞琳通过微博晒出两人在台上的互动合影，并且写道：谢谢520的嘉宾潘玮柏，你被放进这场演唱会的访客名单了。照片当中，杨丞琳一身白色条纹裤装，干练帅气，两人边唱边互动，气氛十分热烈，真挚友谊令人羡慕。 X9 少年团 Keep Online 新专辑首唱会昨天在北京举行，团员为歌迷们现场带来了专辑主打颜值说等等。同时呢，首唱会还宣布 X9 少年团今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将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，由团员们主演的网剧《哦我的皇帝陛下》也将播出第二季。SNH48 成员许佳琪在上海参加粉丝见面活动，当天恰逢520，在上海打拼的许佳琪也向自己的父母表白，表示很想念爸爸妈妈，好在爸妈之后会来上海看自己。对于即将要到来的新一届 SNH48 年度总决选，2017年取得第10名的许佳琪坦言，自己觉得第10名是一个坎儿，今年的总决选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能进前7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，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。今天是521的群歌专场，在刚刚半点之前呢，我们送出了一份是关于结婚8周年的一个祝福，送出的是陈绮贞的一首歌。在下半时段的开场，这首歌曲是来自浪里白条，他要把这首歌曲送给爱人，送给老婆，因为今天是结婚9周年纪念日，要在这里面祝愿二人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，要努力奋斗，送给老婆一个美好的明天。这是来自水木年华非常熟悉的《一生有你》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。 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。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。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，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？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今天521情歌专场点一首专属于你们的爱情旋律。下面这位朋友是来自平台上的唐欣欣，他要点播一首王若琳 I love you， 要送给我的大龄宝贝儿。哎，这首歌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听一下，同时送出祝福之后，我要自己好好练习，然后同时要唱给你听。我希望这一生一世能够呵护着你，一直到我们慢慢的老去，你当奶奶，我当爷爷，还是老夫老妻那个快乐的样子。所以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你，也要提前祝你一句生日快乐。 Give my life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I breathe.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 you need if it takes some time. If you tell 在平台上的旷野他说，暗恋的人曾经在演唱会上打电话给我来听这首歌，王若琳 I love you。 我当时抱着一大摞书站在树底下，又紧张又开心。可是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想告诉我的是，也许未来我能够找到懂我疼我找到更好的人。那时候我才慢慢的理解了刚刚的他给我打的那个电话，不是表白，而是祝福。还有平台上的户，他也说了，说人的精力真的是很有限的。比如说我看书的时候永远是没有办法来听歌的，听歌的时候呢又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来听。可是为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不管在做什么，我都会忍不住的想你呢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今天521情歌专场来点一首专属于你的爱情旋律吧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峰所点播，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。同时欢迎各位，如果说你刚刚点的歌曲我没有看到的话，欢迎你多发几遍，这样我会在留言当中找到你，为你播放你最喜欢的浪漫情歌。 明知你不在，还是会问，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，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，一思念就撕裂灵魂，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在这段片花之后，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。今天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选择来自林子祥叶倩文。林子祥应该是很多朋友80年代共同的回忆了，从分分钟需要你到男儿当自强，这个喜欢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写过很多很多好歌，而他的音乐魅力还体现在他为别人创作的音乐当中。有一年叶倩文去香港买了很多许冠杰、杜丽莎的唱片，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林子祥和杜丽莎合唱的，那是叶倩文第一次通过音乐认识林子祥。随后机缘巧合，林子祥呢也开始为叶倩文写歌。1984年零时十分，这首歌曲让叶倩文一炮而红。等到后来，林子祥又写了一首歌叫做《重逢》，当时就想找叶倩文来合唱。两个人不断的合作，不断的修改，不断的碰撞，这首歌慢慢成型，最后成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《选择》这首歌曲。这一场相差了14岁的爱情，在这段旋律当中开始变得浪漫丰盈，而如今当你再一次听到这首歌，这首选择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的是哪一个名字呢？想起的是曾经你所经历的哪一段故事呢？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玄武的世界，举杯相约，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。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 希望你能陪。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